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夜晚的水影万象，骏马

去的多少岁月，祖祖辈辈留下我，留下我一无忌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

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秋去

像拥有了太阳，我将非常富有。 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请听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。 过来，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了太阳， 我将非常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我是那寒光，让

让动物